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叫这个四难罗汉。四难罗汉就是身安乐、口安乐、意安乐、誓愿安乐。上来身。解释这个身安乐，已经下边呢是第二口安罗汉，也有长文，也有寄送。长文之中有两个，一表二示，又就是安乐分品第282页，又文殊师利，如来灭后于末法中，欲说是经，迎住安罗汉。下边解释有执行有观行。执行啊，是方非的，方非就是如来一。观行说法是如来作，又执行八苦，观行是娱乐，这叫做如来是八苦娱乐，就是大慈大悲。上面讲的如来是就是慈悲为是。止行有四段：一不说过，二不轻慢，三不忏悔，四不怨嫌。现在是第一啊，止行。什么叫做止行啊？从文中一看就晓得了。若口宣说，若度经史，不要说人记经典故，这就叫做止行啊。修安罗汉的人，说是别人虽然有过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执行内省，就是自己要观察自己，不要观察别人。所以儒教里向讲，吾日三省吾身。就是我们儒教里，我一天。三省吾身，三呢就是早上、中上的晚上，省啊就是觉悟，就是时时刻刻检点自己。我们出家人也有啊，出家人呢不是三省吾身。每日三摸其头，这和尚作为何事呢？直引内省，不说他人过，不要说人啊，自己管自己还管不好，还管别人吗？这是不要说人， 不要说人工。若是说是大家聚在一道，就是喜谈人过，谈张三长，谈李四短，所以村里下有这么一句话呀：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他非。那就不是安乐恨啊！现在讲这个安乐恨呢，你宣经也好，不宣读经也好，修行的人都要讲一个安乐恨。这不说人过，那个经典又有什么过呢？佛的经典都是佛的说的，佛说的经典有全教有实教，全教也好实教也好，都是如来的方便随意所说，随顺众生的机宜说的，这叫个对机说法。佛说的法，这里举个譬喻呢，如是实密，众遍皆恬，实密啊，方便，当中也好，边边上也好，都是恬的。那当然呢，佛说的法是初中后善。都如法说的，哪里有过呀？佛还有那佛说法还有过吗？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妄语者，没有过。说经典之过，都是因为不了解佛说法的说全的。那个全实的妙理，那你心还安乐不安乐呢？不安乐，非安乐心也。亦不轻慢诸于法师，说是我是，从大乘的而轻蔑小乘，也不疑怨而灭偏，也不重视而轻犬，佛尚且以一方便助显第一，其何以自是不惑悟机呢？诸于法师，法师应机说法，遇到大乘根基就跟他说大乘圆法，遇到小乘根基呢就跟他说小乘的偏法，都是如来的一方便。第三，不忏悔，不说他人好恶长短，与声闻人亦不称名说其过乐，亦不称名赞叹其美。他人的好恶长短做个人来讲，凡夫都不欢喜别人说自己的短处，哪个愿意啊？所以呢，不谈人家的短处， 那么说人家的长处，称赞别人，这个呢也有个区别，说是面遇鄙人，则如对回此人，是当面说人家的好，哎，这个呢不是真正的对别人的一个赞叹，是当面说人好，这个我们也有一个感觉了。有的人他当着面啊，你这老人家了不起哦，德高望重哦，什么东西啊？这就当面呢说人家好，啊，就等于骂人一样，是吧？说句笑话，那个当面说好话，背面下毒手，那不是得当说上好，所以经论中讲，自赞者是功高人，说自己赞叹自己就是功高，自毁者是吆喝人，自己毁誉自己啊，是吆喝人。赞他者是忏令人，毁他者是残贼人。智者应以四细筹量，而护自他。日藏经云：初中后夜，俭省睡眠，精进坐禅，诵经修道，背舍生死，向涅盘路，不称他短，不说己长，天下必逊，不自骄高，一世执着，不犯一行，细念思维，心不持散，与一切众生起慈悲心，啊，这个就是安乐行，行安乐行的形象。这个行安乐行的，啊，初中后夜，这还不谈说是白天呢。按照道理说嘛，夜里像我休息了，休息也要用功办道，啊。就初夜、中夜、后夜，啊，减少睡眠，啊，精进坐禅。你看我们这个修行的人呐，夜里不捣蛋的啊，要精进，诵经，啊，背生死，向涅槃路，不称他短。也不说己长，啊，谦虚谨慎，啊，不自骄傲，啊，穿衣也好，吃饭也好，啊，知足常乐，啊，与一切众生起慈悲心，这个就是安乐行。与声闻等者，声闻呢根性不定啊，若是赞叹二乘，则令彼退大。这二乘人你要是赞叹他啊，他本来是匮乏大乘心的，你这一赞叹他，他说他就真的二乘道了，将来他就不前进了啊，或者呢他就退大取小。若要毁次二乘，则令彼大小俱失。所以这个凡是赞叹也要有一个技巧啊，你赞叹的不好，你是发的好心， 适得其反，非安若心，非安若恨。第四呢，是不怨险，又亦不生怨险之心。什么叫怨险呢？就是别人的事情都是妨害我的，别人的言行举止怨险啊。比如我们那个住在禅堂里下，那个禅堂也不是一个人呐，大家共住的，共住呢，有的人就怨嫌的。比如说我们坐位子，不是你一个人坐，有铃铛，有左右有铃铛，不但是怨嫌呢，单单是心里像怨嫌倒罢了，有的时候就动手动脚的啊，这还看不出来吗？敌人敌法妨害我道，这叫个怨心啊。若为敌人敌法必劣，即是闲心，你修的那个法不如我啊，我这个法比你修得高，比你修得妙这就是地劣，这就是险，一个是怨，一个是险。这个心机一动嘴里向就来了，嘴里向就来了还要罢呢，或者手上就来了，前几天大殿人上殿，他占这个位子，好像是他包了的，包下来的别人不能靠他，那别人不能靠他别人不是靠他，不是动嘴啊，他就动手了。他安乐不安乐呢？他说，就从他自己来说，令别人也不安乐，令他自己也不安乐。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说一顺便说讲到这个地方了。那个血琴那在常州上是千单走的永不小驾。常州上是个道德门庭不是不讲慈悲，出家人都是学佛的，都讲慈悲处处与人为善，而不是与人结冤的。那么这个人多共住不能没有规矩这个破口相骂，交拳相打，这个都是犯常政的清规的，犯共住的规要的。说是我这个一初次犯这个年轻人嘛，有的时候自己呢遇到事儿呢控制不了了控制不了那就犯规矩了。那么常政嘛，初犯谅解，再犯本来就不能容了还能够再犯嘛那是千单走的那只有他的一个人自由，没有别人的自由了，怎么可以呢在大殿上你看打起来，搞门市这是个道风门庭这大殿上大家上殿做功课你看看那打起来乱，就乱的一套了，这还得了那是给天下人当残响呢，人家外边人要来看看搞门市，就是这个样子打架 他得了啊乐性比丘，说是不共住啊。本来他当时在大殿上发生这件事儿啊，我后来晓得了，我就把他喊着来了，他承认这个是要签单的。我说他既然承认，你就走吧，这就是说，从那一下，我们这个世界呢是繁盛同居土，这个丛林呢是龙蛇混杂，繁盛交缠，不奇怪，不要说我们这个搞门寺都是菩萨，都是有道心的，也有就犯规矩的。如果是个个都不犯规矩，那个规矩就不要了啊。正是因为有人犯规矩，所以才有这个规矩。当参学的人，处处举眼看上座，切莫削拥蔽啊！这就是等于说是，那就不是上流人呐，这就是下流人，他朝下躺的，不朝下躺吗？啊，又亦不生怨嫌之心。举这个过去在拘留孙福法中，有一位个比丘发菩提心，诵持大小乘法啊，各八万四千啊。他这个发菩提心，诵持这么多的大小乘经典，他以为自己了不起啊，他就看不起那个行头陀恨的啊。那个行头陀恨的也不诵经啊，由这个啊，这个就等于呢，这个显就带有一种棒的意思啊，这回吧啊。这个棒啊，毁棒啊，一般来呢，这毁棒是通用的，啊，没有这么桩事情，按说有这么桩事，就是个毁棒。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佛法是不能毁棒的，啊，所以古人讲，欲得不着五间业，莫忘如来正法轮，啊，啊。他由于嫌这个头陀比丘不诵经典啊，像个木头疙瘩一样，老修行啊就是木头疙瘩一样啊，他就倒多了，受大苦恼，从地又出来受罗刹身，不晓得受了多少劫啊，到了楼智佛才脱了鬼身啊。你看看这个毁谤三宝有过没得过啊，啊，有果有因果没得因果啊，这个切切要注意。因为这个佛的法宝是救世度人的，众生在苦海当中没有佛法，凭什么出苦海呀？凭什么了生死啊？啊，能够毁谤吗？所以行安罗汉的人啊，更加不应该了。何况行安罗汉者，唯弘大典，江湖小行，难得不慎，其心啊，怨怪贤者啊，怨深贤呢浅 深也好，浅也好，是不能怨，也不能够闲啊。它一个怨一个闲呢，都是妨碍我们的正行的。这个叫做口难落行。那么此中讲这个口难落行啊，这个口是由心发的，你心一生怨一生嫌，它就发之于口了啊。这上面这个止行已经，下边呢讲观行，善修如是安乐心故，诸有听得不逆其意，有所难问，不以小乘法达，但以大乘而为解说，令得一切种智。观诸法空，无所取住，心不苟滞，不逆人意，不为法相，故不以小乘法达。若见没有大机，而为说小，则令得方便意。若不见无大而为说小，则恐妨其大愿，故神为有知机之智，则可随意说法。这个地方呢，如果能够见到没有大乘之机，那么你就为他说小。令他说小，虽然不能够得实意，但是他能够得方便意啊。这是说要这个见机准确啊。确实这个人没有大乘根基，没有大乘根基，他不能说也没有小乘根基啊。既然有小乘根基呢，那就给他方便说小乘教，也能够得方便利益。若不见无大，那就是说你这个人呢没有见机的能力，见不到啊，没有大而为说小，则恐妨其大愿啊。故神为有知之智，则可随意说法。实性无见物之能，但可说大乘法也。但以大乘法而为解说，令得一切种智，这称为观行。这个口难落性，口难落恨，有长文有节诵，长文呢就不多，就这么几句啊。下边呢，是记诵，尔时世尊欲充现此意而述偈言：菩萨常要安隐说法，于清净地而是床座，已有土神早遇晨会，住行净衣，内外俱净。凡是这个经中所举的这个事项，或者是这个譬喻，都是譬法的啊。上边长文当中，但云营住，此中别出形象啊。安隐说法，欲令前人得安隐道，即安隐之果。安隐说法呢，就是如来世啊。 如来是观一切法空，上边不是说的吗？若诸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就是如来是啊。于清净地而是床座，而是床座即是住如来座也。以由突身四句，身以由突身啊，这是个譬喻啊，即是如来一啊，用此三法。此中讲这个安罗汉呢，是口业安罗汉，身口意三业嘛啊，用这个三法导口业啊，导就是引导啊。底下解释啊，这解释上面的长文啊，安处法座，随问为说。这个呢是诵不轻慢，轻慢则不随，随则不轻慢。若有比丘及比丘尼，诸优婆塞及优婆夷，国王王子群臣世面，以微妙意何言为说。若有难问，随意而答。这个人呢送上边的不忏悔，但于但一遇，但一遇，这个遇呢啊，遇就是道理啊，不谈好恶。随意答者有两，一是可答，二不可答。这个可答与不可答啊，若问答相难戒，这个有问有答啊。问呢就提出一种难问，就是好像是我这一问呢就要把你难住，叫你不能够回答啊，这是问难。问难就有上有下。若胜负则自知，是为智者啊，彼此啊谈佛法讲道理啊，有问有答，互相戒难。如果说彼此啊或者是这个道理我说的不对啊，说的不对，这有胜有负，我说错了啊。智者呢自己晓得说错了，自知有胜有负，那是智者，是为智者语啊。这个样子呢是可答啊，就这种人呢，若有难完的可以答。若自放自敢有威者诸之，是为王者语。这个问答之中呢，一个是智者语，一个是王者语啊。这个王者语就是不可答也。什么叫王者语呢？无论长短是非啊，都不晓得，只晓得我有权势啊，我要战胜你啊，这就是王者语。敢有威者诛之吗？啊，这叫做愚痴者愚，是不可答也。第三，诵不说过，因缘譬喻复言分别，以是方便皆是发现，渐渐增益入于佛道。这是上边呢讲不要说人记经典故，生人家的毒念，你说人家的过，人家不高兴啊啊，这是生人家的毒念啊。今不说过啊， 既不说过，则可以使人家发心啊，即使发心啊，发什么心呢？入于佛道之心啊，这是渐渐增益入于佛道。出懒惰意，即懈怠想，离诸忧恼，次心说法。这是第四颂部愿显。愿显心一起，这个懈怠忧恼啊，都成懈怠，生这个懈怠忧恼。那么现在啊，慈心说法，慈心说法，则精进欢悦。这个文艺呢，没有多大的深文大义在里边啊，自己看看就懂了。底下是上面是送止行，下边呢这是送观行。昼夜常说无上道教，一柱因缘，无量譬喻，开示众生，前令欢喜，衣服卧具，饮食医药，而于其中无所希望。但一心念说法因缘，愿成佛道，令众一耳，世则大力，难落供养。说无上道啊，是昼夜常说无上道教，这是送上边的，但以大乘法达啊，以助因缘无量譬喻，开示众生，显证欢喜啊。这是送上边的，令得一切种子啊，上边长文当中的令得一切种子。下边明这个成形成，形成就是这个啊，口业难落恨成啊，成就一标成形，第二名内无过，在外难不生，第三名内有善法，所以形成，是各量功德今出。我灭度后，若有比丘能演说是妙法华经，这是标啊。底下呢，心无忌讳，诸恼障碍，亦无忧愁，其骂力者，又不畏，加道障等，亦无聘出，诸难忍故。这内，这个是第二呢，内无过，心无忌讳，内无过啊，也没有诸烦恼障碍，也没有忧愁啊。所谓的外难不生，要是既骂力者，又不畏，加刀杖等，亦无病者，这是叫外不生。这外难不生，譬如说呢，如物臭物，影子不来。臭物就是上面说的忌讳、烦恼、障碍等啊。没有臭物，蝇子苍蝇就不来了。第三名内有善法，所以形成，智者如是，善修喜心，能住安乐，如我上说。若内有过，如常文中说；若内有善，如戒中说。第四呢，是各量功德， 齐圣公的前弯一节算术可以说不能进，上边呢是口难落汉。第一身难落，第二是口难落，下边呢就是讲这个意难落，也有长文也有寄送，长文这种有标有势有界啊。现在呢是第一标，有文殊实力菩萨摩诃萨，于后末世法欲灭时受持度诵思经典者，这是标啊。在什么时候啊？就是在这个如来灭后法欲灭时，下边呢解释也是有指有关，指是一，观是坐，八苦与乐是慈悲事啊。初止中也有四，初不计狂，二不轻骂，三不恼难，四不争竞。听出无怀嫉妒猖狂之心。什么叫做嫉妒啊？这个嫉妒障碍呀、是人最容易犯的啊。人家好了他就嫉妒，无论从哪一方面上，说是你的唱念好，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比你还好，他嫉妒啊。种种嫉妒从各个方面，这个世界上最常犯的这不耐他容，别人的好处常住，他容不得，这不耐，耐耐就是忍耐容耐啊，这叫做嫉妒。这是也属于嗔垢的这一种嗔垢。颤狂，颤呢，这个颤取之心，这个颤呢，这个心呢不直爽啊，巧言令舌，属于颤。这闲取往他，没有这为颤。藏匿路顺，不认教诲，贪痴为正，贪痴为体，与道相违，巧现有德，以图利养，明之为狂。这个巧现有德自己没有德，假装出来的装出来的，装有德有什么用意呢？有德有利养啊，贪图名闻利养，这个叫做狂。由贪痴故堕邪命法，这就是邪命啊。贪图名闻利养以求自活，这个叫做邪命法，不是正命。六应恭敬，招苦无穷啊。所以看这个如果巧现有德，贪图名闻利养，这个邪命自活，受人家的恭敬，将来是招苦无穷 不得好啊啊。故此等心皆是学道的大障碍。此种讲安乐恨啊，那是不能有嫉妒畅狂之心，这对人。如果在其中哪怕有一啊是嫉妒也好畅狂也好，有这种心尚且不能够得二乘菩提，尚且不能够得二乘果。我看看呢，不但是得二乘果得不到啊，恐怕连做个人的道理都不够啊，做人的道理都不够，做人的道理都不够，怎么能够堪任宏通大法上求下化呢？要想宏通大法上求菩萨下化众生，那是不能够有嫉妒馋狂之心的。这个呢，四安乐恨，身安乐，口安乐，此中讲的是意安乐，就是你这个心地要清净啊。亦无轻慢学佛道者，求其长短。轻慢学佛道者，这学佛道者没有过啊，你为什么要轻慢他呢？啊，什么叫做学佛道者呢？比丘发心学佛啊，既然发心学佛了，他就堕在未来诸佛之树啊。他现在虽然还没有成佛呢，他是发这个心呢啊啊，纵令发心消佛的人还有烦恼，还有习气毛病，种种不同啊，有长有短啊。那但取其长，以自意，不求其短而无逆。无呢，就是无逆也。第三不恼难。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求声闻者、求辟支佛者、求菩萨道者，无得恼之，令其一回。与其人言：汝等去道甚远，终不能得一切种智，所以折合汝是放逸之人，于道懈怠故。这个呢是不搞烂，这个更重要啊，更重要啊。对于任何人发心求菩萨道想成佛啊，都要种种作为一种助道因缘啊，不能恼难。比丘、比丘尼、优婆塞这个四众，这个四众当中各有求三乘人，就是求声闻、辟支佛、菩萨道者。所求的这个三乘，这个三乘是什么三乘呢？既可以做声闻、缘觉、菩萨，那么也可以做藏教、通教、别教这个三教啊。这个藏通别三教都是如来的善巧方便，循循善诱，为时所施之权。那么这个四众能够依之求道啊，自可见因归元，就是行这个安乐恨的人，这是此中讲这个意安乐恨啊。以仗自己 所修的是圆顿法门，而三乘人呢所修的是方便说时之权啊，自己以为我自己是修圆乘法门的，你们是修的全教啊。说他呢，说你们这个去道上缘呐、修全教要走一些弯路，修圆教呢，那是走的大直道啊，中间无为取向啊，你就呵斥他，你们这个去道上缘啊，自是不由恨门。各去放逸懈怠啊，那么他们既然被喝变生一回啊，一生生到一回，进不能够见其原理，退不能够遵守三权啊，这就犯个什么毛病呢？你被他这么一咬烂，他就全失俱失啊，咬烂行人，这就着过不小。这个都是我们心难路恨的人，自己要处处要注意啊，既不能够妨碍别人，同时也要有利于自己。众生啊，迷幻真法宝，众生从种种门入。他所修的这个三乘教法都是如来的方便，不但是他修如来的教，这个全教是如来的方便，哪怕是做一点儿微少的善事啊啊，那都是善根啊，都是诸法菩提的，都应当劝善赞叹，不能用在脑了，更不让以为我自己是修的圆顿法门，你这个修的什么法门呢、不如我啊，令他们生一回啊，进不能见取，退呢连三权都要失掉，就是扰乱行人，着过不小。第四，不敬不争敬，又一不生不应喜论诸法，有所争敬。这个喜论诸法，此中讲啊，这个喜论说这名字为人啊，破解文力，未能念念关心，没与消文示意而起争敬，知此争敬便明喜论，何况众子习气言语潮尿，触烂心神，增长放逸，非安罗汉，切须戒之。讲到一个戏论诸法，这是就名字为人啊，从我们这个佛教当中自古以来确实有这种现象。名字为什么人呢？啊，在教中讲，就这个原教来讲，名字为这是外凡位啊。名字为是破解文义啊，什么叫个大开原写啊？大开原写就是名字为啊。如果说法华会议这本书啊，是偶遇大师做的，偶遇大师本身就是名字位 啊，就是明德位。未能念念关心，未能念念关心呢？念念关心是什么位呢？是那个六忌位中的官恨位，是智者大师这种人啊，那属于官恨位。官恨位是念念赵昌礼，心心系幻尘。念念赵昌礼啊，啊，念念当中没有间断的啊。昌礼是什么理呢？就是中道实相之理啊，他念念与他相应啊。虽然没有能断烦恼，但是他能够伏烦恼啊，这叫做具足烦恼而能够了解如来秘密直大。那么明智为人薄解文义啊，这个呢就是薄解啊，不能够深入了解啊。所以这往往呢在我们这个教门当中呢有这个议论啊，哎，那争得蛮厉害。嗯嗯，过去有这个历代的祖师啊、法师啊，啊，这个文字书信往来呢，为了一个道理啊，就往往起这个争竞，啊，你这么说，我那么说，啊，都有道理，啊，又一不应心了。我这个样都有什么坏处呢？就助烂心神，增加自己的，这个心神，这个扰乱自己的心神，自己心本来蛮清净的，这样一来呢，心都不清净了，啊，而且呢，增长放逸，非感罗恨，嗯，这是难罗恨者所不依啊，这讲这个止行，下边呢，观行，观行有四，一大悲想。知寂狂，而慈父想之情嘛，善大师想之恼难，此平等说之正静。今初当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既起大悲，是当八苦何人寂之颤之狂之。于诸如来起慈父想，这个如来呢，就是既然三乘人学佛道了，都是未来的诸佛啊，佛就是我们的大慈悲父，既然是大慈悲父，怎么可以轻骂而求其长短呢？第三大师想至搞烂，于诸菩萨起大师想，于十方诸大菩萨常应身心恭敬礼拜。三乘四众都是菩萨为什么称为菩萨呢？都是发了大心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啊，有化训之德啊，教化训导一切众生，他有这种功德啊，都是众生之师啊，常应身心礼敬。身心离境还来不及呢，何得恼令怀疑呢？就是上边呢啊，不恼了啊，第四是平等说法至增进，与一切众生平等说法，以顺法故，不多不少， 乃至神奈法者亦不为多说，平等说法。什么叫做平等啊？文随于意，意随于文。这个法，比如说释迦如来，比如说如来的一些经典，经典的都是文字，文字是显理的啊，所以文随于意，意随文啊，那个意就在文中啊，文意相随。什么叫相随啊？不错谬。这叫做平等。平等则无偏执，没有偏执就不起争竞了，是吧？这一瞬法故不多不少。什么叫做不多不少呢？这量即力顿，随气而受。众生的根基有力有顿啊，多说那叫做细论啊，以彼不堪灵解，是徒费文辞，没有实际的利益啊。若要能够灵解啊，如娑界龙王宇宙大海，乃至尘说刹说亦不为多，那就是顺法故。顺法呢就是顺机啊，根有利端啊，应该多说的就给他多说，给他多说他能接受啊。这个第三借形成，形成上面的执行观行啊，成就了你这个形成的这个口，这个意念啊，意业呢就成了啊。这文殊说的是菩萨摩诃萨于后末世法欲灭时有成就，是第三难罗汉者。第三呢就是意业难罗汉啊，说是法是无能恼难啊，成就意业，说是法是无能恼难，没有无能恼难，他就安乐了，做到安乐。由此执行成故，故乐不能加也。底下呢是德好同学共度诵世经，欲得大众而来听受，听以能持，持以能诵，诵以能说，说以能书，若是人书，供养经卷，恭敬尊重赞叹。这是由于观恨成就，所以圣人来记啊，是得好同学共度诵世经，必得大众而来听收，听以能持，持以能诵，诵以能说，说以能书，若是人书，供养经卷，尊重赞叹啊。这个四难落恨，它总的目的呢就是流通此法华经啊，所以此中讲的这个五品经文啊，这记门的柳通分就五品经文，这个还蛮多的啊。底下二十四段又充宣此意而说戒言，若欲说世经，当舍忌讳慢，忏狂歇伪心，常修智执恨，不轻蔑于人，亦不戏论法， 不令他一悔，云如不得法。这偈颂当中，前边就是上来这个头一个偈的四句呢，颂不计狂，会慢两个字就是计狂之本，嫉妒之本。歇尾两个字是畅狂之注脚，歇尾。常修智之恨，证明对峙之门也。心要智直的，这个畅狂歇尾都没有了啊。第五句颂不情骂，第六句颂不竞争，后边一共有两句呢颂不傲烂啊。不令他一回，云如不得福，那就上从上边的不傲烂。第二颂官恨，是佛子说法，常柔和能忍，慈悲于一切，不生懈怠心。十方大菩萨悯众不行道，应生恭敬心，是则五大师。于诸佛世尊生无上富享，迫于矫慢心，说法无障碍。第一句啊，这个颂大悲响，第二个偈子呢是送大师响，四半句送慈父响，后半句啊送这个平等说法，第二送行程，第三法如是，智者应守护，一心难落恨，无量众所敬啊。到这个地方呢，一业难落恨啊，讲了了。底下呢就是誓愿安罗汉，我们把这个誓愿。又闻说十地菩萨摩诃萨于后末世法欲灭时，由持是法华经者，于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于非菩萨人中生大悲心。誓愿啊，依法三乘除世心者名为在家啊。出家之人为全法心者名为非菩萨人，就发心当中没有断通贺，在三界之内，这叫做在家人啊。于在家啊，已断通贺，出三界外名为出家人。这个呢，讲个出家，讲个在家呢，就包括了三藏的三藏教跟通教的三乘，别教的四十心都包括在内，在家出家。非菩萨人，非菩萨是什么人呢？就是指这个漏道四生接近啊。这样一包括在家出家，就是包括这十法界之境啊。修这个誓愿安乐心，誓愿呢，誓愿之境就是十法界。像我们这个平常发这个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众生就是誓愿之境啊。十法界无边，此中呢就是十法界之境，各有苦际应拔，皆当齐于大悲。十法界各有道灭应语，皆当齐于大慈。但是依法心者，善呀，已经有了这个善根之芽已经萌发了 啊，因其善而欲成之，故其大慈。此慈既能把散鹤之苦，啊，这是有没有发心的乐系偏强，因其乐而拯救之，故其大悲。这个悲既是能于三德之乐啊，这个叫做呢，总叫做呢，是为原无作地起无作之誓愿。这誓愿安乐恨啊，这个誓愿之境以十法界啊，在家出家非菩萨，非菩萨就是六道，世界六道啊，六道的四生，在家出家呢啊，一段就是这个未断见思和在三界之内的，这个叫做在家；已经断见思和出三界外的，那叫做出家。啊，这个包括什么人呢？就包括这个三教的三乘。这就是十法界。啊，十法界。皆有苦际应拔，苦际苦是苦果，际是苦因，应该拔，皆当起于大悲啊。这个十法界各有道灭应语，应语呢皆当起于大慈。这是已发心的善根既发，因其善而欲成之，故其大慈，此能娱乐啊。此慈即是能把散鹤苦，未发心者乐系偏强，因其乐而整拔之，故其大悲。此悲即能与三德直乐啊，这个叫做原无作地起无作之誓愿。底下呢，明起誓愿之有营作誓念，他说如是之人作为大师，如来方便随意说法，不闻不知不觉，不问不信不解。这个营作誓念，如是之人，如是之人啊，就是指上边出家在家非菩萨忍中，这个如是之人作为大师啊。嗯，这如来方便随意说法，指通指一代实教。这个一代实教啊，有顿有见，有大有小，有远有偏，有显有密，有定有不定，乃至煎蛋对待啊，鹤开三泉，鹤显一时啊，鹤飞尽迹，鹤显原本，一皆是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啊，一皆是随顺众生所依啊。非菩萨人，这欲圈法，不闻不知不觉啊。这在家出家的菩萨，这欲妙法，不问不信不解啊，不闻。故无三乘的闻慧，不知故无三乘的思慧，不觉 故三乘的修慧啊，就是不问不不闻不知不觉，就是不没有三乘的闻思修三慧。底下呢，不问故无一乘闻慧，不信故无一乘思慧，不解故无一乘的修慧，此等皆是迷于迷本道灭，而为界内界外种种苦集，不大苦集体集道灭，所以为之起弘誓愿之有。誓愿安罗汉。这个誓愿上边一段是讲誓愿所缘直径，所缘直径就是十法界啊，十法界是在家出家非菩萨人，这个十法界，这个十法界都有苦集之苦应拔，都有道灭之路，道灭之路应与啊。八苦就是用大悲心，娱乐就是用这个大慈心啊。那么起誓愿之由啊，为什么要起这个誓愿呢？是宁作誓念，就是修这个誓愿安罗汉的人叫做誓念，如是之人就是指上文啊。作为大师啊，这个大师啊，不是我们丢了钞票啊，丢了点东西啊，这个大师失的就大了。失了什么东西呢？这个下面就说着，如来方便随意说法，是不闻不知不觉。不问不信不解，这叫做大师啊。如来方便随意说法，指的是一代实教啊，就是顿见大小圆片显密定不定，煎蛋对待，赫开赫显赫费赫利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啊，都是随顺众生之所依而说的啊。但是呢，这个非菩萨人与全法不问不知不觉啊，不问不知不觉，可是在家出家的菩萨则云妙法不问不信不解，所以称为大师啊。一个不知不觉不闻，一个不问不写不问啊，所以菩萨这个就是起誓愿之由啊，为其八苦娱乐啊，这个都叫做迷本道灭啊，本有的道灭迷失不觉，而为界内界外种种苦集，不大苦集体即是道灭啊，所以起弘誓愿之由也啊。所以这个发菩萨心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此中呢讲这个意誓愿安罗汉啊，底下呢是正立誓愿，其人啊虽不问不信不解是经，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随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世法中。 所以这个红景难啊，发心也难，这个发大乘心呢、啊、确实不容易啊。要想荷担如来家业，上求福道，下化众生，三轨红经啊，修四难落恨啊，什么入如来世，住如来衣，坐如来座，容易不容易啊？相当不容易啊！但是不要怕啊，不要怕，要过立誓愿。其人，这指上文的在家出家非菩萨人啊，虽然不问不信不解啊，不闻不知不觉啊，但是我等若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谁在何地啊？啊，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世法中啊。住世法中，住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呢？住在誓愿安乐恨中啊。前名誓有，就是起誓之有，双举无权无实，没有这个权实的三会。今但要远，但要无缘三会而立誓者，就是说那个实能够包括全啊。但发缘会尚在说明，况比沉迷游荡乃彻神通力。什么这个神通力呢？是如来意、如来势力啊。如来意、如来势是叫做不起灭定，现住为已，先以定动，就是神通力啊。智慧力呢，就是如来坐四遍庄严，叫做无福道同啊。要想度一切众生啊，为一切众生八苦娱乐，必须为师实权，开权显实啊，这是成了一个必然的。为什么呢？十法界众生是誓愿之境啊，那么想度十法界的众生，你怎么度法的呢？你说你度佛法界的众生，我就跟你说佛法，这也罢了啊。那不要说全，开口就说法，除了度佛法界的众生以外，你用什么办法来度？那必须要实权的啊，这个为师实权。底下呢借行程，文殊实力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来灭后有成就此第四法者，说是法是无有过失啊。成就第四法呢，就是这个誓愿安乐恨。你看看这个誓愿安乐恨，这比我看更重要啊。如果有如来灭后菩萨摩诃萨能够成就这个第四法啊，就是这个誓愿安乐恨，说是法是无有过失。说什么法呢？说是法呢，就说法华经。法华经就是开权显实啊，为师实权，无有过失啊。起大悲心，是入如来世，行成知诸菩萨、非菩萨等施与全是三会， 是作如来是，是作如来作形成，弘誓至心，始终不倦，是助如来意形成，啊，事成，这个事性成故，无成垢过失，作性成故，无猖狂过失，一性成故，无懈怠过失，自己拔苦，骗怕他苦，一通执行成也。嗯，起大悲心啊，上边呢拔苦与乐啊，拔十戒之苦与福戒之乐，这叫做入如来世行成啊。知诸菩萨非菩萨等啊，就是上面说的在家出家啊，非菩萨等啊，这些人呢施于如来的全是三会，这叫做作如来作行成。弘誓至心，就是此意这个誓愿安乐行啊，发这个也等于说这个四弘誓愿，发这个誓愿，四弘誓至心啊，至心就是发这个发这个誓愿，志呢就是要志啊，不但是发愿还要发誓，这个誓呢就是志心的啊，始终不倦啊，这叫做助如来一行成啊，事行成垢无成垢过失，作行成垢无猖狂过失，一行成垢无懈怠过失啊，自己拔苦，骗怕他苦，这是通于执行。第二，明利益啊，常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王子、大臣、人民、婆罗门、居士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虚空诸天为听法故，异常随事。若在聚落城业空闲林中游人来遇难问者，诸天昼夜常为法故而为护之，能令听者皆得欢喜。这个第三呢，明这个利益啊，就是誓愿安乐恨形成了啊，所显示的利益啊，常为四众国王、大臣、人民、婆罗门、居士等供养、尊重、赞叹虚空诸天为听法故，异常随事。若在聚落城邑空闲林中游人来遇难问者，诸天昼夜常为法故而为护之，能令听者皆得欢喜。此中呢就是事行成故，人天供养随事听法，一行成故，诸天为护无能难问，作行成故，听者欢喜。这个文都很清楚啊，自己得乐，骗于他乐，一通观行成啊，这个一通观行成也。嗯啊，下边是戒啊，所以者何呢？此经是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神力所护故。 三世诸佛同皆守护如是妙典，说此经者难得不护此大利益也呢。底下探经啊，出就法探，二要是广探，文殊实力是法华经与无量果中，乃至名字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受持度诵啊。这就是探这个要这个法，法呢就是要这个经法，是法华经于无量果中乃至名字不可得闻。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我们现在伏灭度之后还能够遇到这个大乘妙法莲华经，你们这个你问你遇到了好像是不稀奇，这个妙法莲华经多得很啊，请两本来花几块钱就遇到了啊，容易呢。如果要是当你生在那个无佛世界，你哪里想闻到经啊，到哪去找经去啊，所以说呢诸佛出世宣远难知啊，正是佛出世，而且佛出世也并不是一出世就说法华经的，四十余年九牧四要，所以说是闻名尚且不可。不要说是我们我们现在好像是幸运的，舍利弗、目犍连那些个大弟子，四十多年以前他没听过法华经，不晓得这法华经的名字都没听过啊。没听过啊，所以受持何况得见，何况受持度诵呢，就是显今得见得闻受持度诵啊，这乃是不可思议的因缘，应须保重入说修行啊。底下呢要辟广叹，要辟之中呢举个辟，不与诸与诸不与诸两个譬喻啊。我就今天想把这个讲了了，你看那底下呢还蛮多呢。那个这个底下这个南洛恨品，底下还有个要辟广叹，还有这么一段文想留到明天呢向大家介绍啊。南洛恨品讲了了以后这个法华经有记本两门这个记本开圈显实就了了到这底下呢就是到了这个从记永出品到了开记全本好吧。